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这个城市又慢慢地进入了一个非常舒适的节奏当中，我又跟往常一样，带着我的期待，带着我的好音乐，带着我想要跟你见面的冲动，来到了10点大陆机。欢迎你来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 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其实每一天的开场白都是即兴的，我说的每一句话，你看到的我的每一个眼神，我的每一些动作，也都是完全即兴的。这个即兴就是简单的即兴。如果生活当中一切事情办事情看事情办看听都变得简单的话，是不是一切都很美好，没有压力？你会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脸上带着官司，很紧张，就是那个眉头会紧皱，比如说像我一样，一紧皱就是这样的不放松，好像是越大的城市这样的感觉越重。于是我们会选择旅行，去那些陌生的城市走走看看。当然旅行有很多种，有深入的那种，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待2个月3个月，那你可以看到原本你对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起初的想象并非如此，那一切又变得不再简单了。如果仅仅是一个靠7天10天的年假去一个地方待一待，感受感受，你会发现那里无尽的美好，这也许就是简单的旅途。今天晚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跟周准我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简单这两个字。你认为什么简单？什么是简单的？简单的事情你怎么理解？越简单越美好，还是越简单越不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关于简单，你可以造句。我先来。每次我看到他简简单单的服饰，清清淡淡的话语，我就觉得这一天很快乐。简单，你可以随便造句。当然我一个人在这里说有一点点孤独，如果大家跟我一起互动，就会让我们的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变得生动无比。首先要谢谢在花椒观看10点大陆机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手头没有花椒，赶紧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10点大陆机，点关注之后就可以跟我在线互动了。 当然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边有视频直播的房间，你可以点击十点打赌机那一栏进去找我。同样你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赌机。凡是一切简单的事情都不是那么的绞尽心思去做去想去看，你会觉得我们在经历了很多的繁华世故冷淡荆棘挫败之后，都希望一切简单点。对，就像薛之谦那首歌唱的哈，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首先我要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现在进场的朋友，小狗丹尼、夏洛特的王、小红、旧城壮士、嗨、恋爱过结局、元儿、逍遥天蝎，还有我们的东哥、孤单记、品味孤单、你的航海、品味孤独啊 ，sorry， 说错你的名字，谢谢元儿送我的，这是一个梦幻蝴蝶吗？非常感谢。第一首歌是什么歌曲送给大家呢？让我想一想啊，既然是简单，我们就回到很多年，二十年之前，有一个组合南方二重唱，你有了解这个组合吗？他们有一首歌曲叫做简单，就作为今天2018年8月29号的一场简单聊天会的开场曲。有请南方二重唱简单。我们会想到一个广告，简约而不简单，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简单的事情很容易 get 到吗？也并非如此。 就是这个世界太吵，听不到自己的思考，有人笑我脚步太小，走不到什么天涯海角，交叉路总是分不清楚，思绪乱内心更孤独，多少情债该我背负，能换得多少祝福。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一档深夜直播节目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首先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我们跟华侨合作，会有很多互联网的朋友进入直播间，是我们电台的一种全新的展示方式，也希望每天晚上结识新的好朋友啊。今天晚上我们聊简单啊，简简单单的生活多么让人心驰神往。到底简单，你的造句，你的画面会是什么呢？你眼前想到简单这个词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画面呢？我们的品味孤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啊。我抛砖引玉了啊，你出来的这块璞玉非常的漂亮。他说简单就是小时候玩的像个泥人，像个泥人一样回家幸福的挨骂。简单就是现在每天两点一线的上下班，你会发现啊，生活规律就很简单，每天上班，然后中午跟同事一起吃饭，聊聊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晚上的时候再回到自己的家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有点简单，但是不繁复，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压力。好比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觉得没有什么任何的味道，也不甜，也没有气泡，也没有酒精，但是你喝下去的时候，特别是加点冰之后，你会觉得很清爽，对吧？简单的事情你是怎么认为理解的呢？说到那个小时候玩泥人，我就想到了小时候，特别怀念小时候吃早点的时候，那个简简单单的幸福的时刻。那个时候吃早点可不像现在可以点外卖，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想吃一碗豆腐脑吃肉火烧都得是周六，还有就是吃那种烫面的包子，里边那个烫面包里有什么呀？有那个肉糊，必须是肉糊，木耳，还有鸡蛋糕，虾米，葱，啊，它能不好吃吗？啊，太好吃了。每周六我的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去我们家乡的一个专门吃烫面包的一个店铺吃饭，还得排队。这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现在生活选择特别多，但是你会觉得选择越快，得到的那个欣喜的感觉会越来越少啊。安然以梦，他说了好多话呀。某某大叔有滴滴面包的店铺吃饭还得排队啊哈，吃饭排队是件常态是吗？关于简单，我终于看明白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安然，你说当我再次点开十点大陆机，是因为做的真的好啊。I don't know，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你留言就是我很开心的事情。大家留言的时候尽量让我能看懂大家的语言，因为那些句逗啊，没有标点的时候，如果打错一个字，这个句子的意思就表达不清楚。回到这个生命的简单当中啊，还有就是刚刚说玩的像个泥人一样回家挨骂。我有时候小时候在我们街坊间玩的时候，打扑克呀，弹玻璃球什么的，我有一个小心眼儿。哎，那时候孩子比较简单，叫单纯，特别单纯。因为我母亲是老师，我的学校离我的家很近。当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呢，我妈妈一般会做饭啊，会做一些事情，我就跟外边的小孩玩，玩着玩着我就害怕他叫我，其实他没叫我。为了我表现好一点，玩得长一点时间，我就时不时回去问一下我妈说，哎，妈妈你叫我了吗？我妈很诧异看着我，没叫你啊。哦，那我再玩一会儿啊。又过了五分钟，我一会儿，妈妈你叫我了吗？妈妈说我没叫你啊。单纯吧。 现在的孩子也许都会玩这个玩得比我还溜啊！我希望孩子多去接触大自然，听听简单的声音，看看简单的昆虫，过一过田园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简单点，没有那么多课桌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多高科技的含量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希望这个深夜陪伴的电台节目，可以看的视频节目，能让大家有一点归属的感觉。第一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叫做《简单》。第二首歌我也很喜欢听的歌曲，这个歌曲是我在一个翻唱的歌手比赛当中听到的，是一个刚果的黑人歌手。哇，他唱的简直把这个歌唱的赋予了新的灵魂，我于是就找到了原唱，有请 GG 林俊杰。很好听的歌曲，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哇，这个听上去不简单，但是非常的真挚，有力量。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若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哦哦哦哦，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等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我的爱已降落。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 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入面， 见字入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在直播间停留，然后呢，跟我一起来一个非常好玩的互动。今天我们说简单这个关键词，说到简单，我希望大家造造句啊，想想自己的心里话，看到了一些很好玩的哈，我们的宋文暖他说，简单的幸福就是下了地铁，水果店还开着，我买了一点喜欢的水果。多么简单美好的姑娘啊，希望你每次坐完地铁，那个水果店都为你准备一份新鲜的水果。他还说，我可喜欢吃冬枣了。是啊，山东的冬枣很甜的，山东大枣，这个时候吃还挺贵的，10块钱一斤，如果要是1块钱一斤该多好啊，简单点对不对。我们的小 C 是我们的十点达陆机的朋友，他说每天都有小确幸，工作得心应手，生活方式越来越健康，一切都是预想的样子，圈子越来越简单，审美越发的简约，简约而不简单，对不对？说得很好啊。嗯，谢谢叶无道关注了我，打了两个逗号。嗯，什么意思呢？你是要有话跟我讲对吧。谢谢元儿分享了我的直播间，元儿说简单真好。是啊，我看到元儿的你的应该是自己留言的部分，说善良遇上善良就是生命当中最美的邂逅，简单遇上简单事情就不会变复杂，一切可以商量着来对吧。刚刚看到了一个朋友发了，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发了一个吃的东西，我今天还真的特意准备了两个我最爱吃的家乡的小吃给你们看看，如果你们还在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视频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潍坊的名吃肉火烧。哇，既简单又美味的食物可以吃一整天。我记得我妈妈告诉我说，我在9岁的时候可以吃掉5个这样的肉火烧，现在我拼尽我的全力顶多吃3个。小时候是有多胖多爱吃。当然早上的肉火烧的搭配就是一碗我们当地的豆腐脑，这个豆腐脑可不是一般的豆腐脑，可不简单哦，它是有鸡汤熬制的，然后有香菜，有韭花有非常非常多的佐料，刚出炉的肉火烧配着一碗鸡汤浓郁的豆腐脑，人生就变得不简单了，这一天就变得非常的满足和幸福。吃好很简单对吗？吃好其实不简单，吃好是跟谁一起吃饭，食材怎么来的，是不是当季的食物，在你吃饭的时候简简单单的东西能不能吃出家乡和幸福的味道。我们去一个米其林餐厅啊，点一，不是应该米其林不应该不叫点，就是等啊，然后呢一道一道上，你觉得哇好复杂，好喜欢这种感觉。比如去了一个国外的地方，你去了一个西餐厅，吃了3个小时，终于把那个甜品吃完出来之后，你觉得一点都没饱啊，好少一点东西。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是国外有很多的华人的餐馆，有唐人街 Chinatown， 但是真的你要吃到一碗家乡地道的小食，这个幸福感是无以言表的啊。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想生活简单一点，恋人简单一点，领导和我们的关系简单一点，所有的事情都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复杂。所以我们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宝贵对不对，有了这个宝贵的想法之后，我们就一步一步去实施它，落实它，希望我们生活变得简单。这首歌来自苏盈盈啊，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唱歌简单的姑娘，其实每一句旋律每一句吟唱和她的表达也不简单，这首歌叫做宝贵，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如果你发现我，你会爱上我，因为我有温暖的臂窝，

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大陆机，等你来找我。不管你在这个世界哪个角落，你在北京哪里，我一直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啊，奋斗老乐、水墨江南、阳光雨后、神秘的小秘密的小哥哥、爱我爱我我太爱我我爱哦，你这是个 rap 啊，你这个 freestyle 不错。还有大虾米、星辰、刺客、幸福给不了你、胡乃吉、异动的心、小杨、我的生命是你的，哇，这个名字起得好感人，我的生命是你的，加油啊！展翅东飞、听雨、春天里、奥特曼，好，奥特曼 OK。 所有的 ID 都是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就是我们独特的生命特征。其实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有很多的听友，每天的朋友会发一些他们的图片、语言信息，还有一些朋友就会一直会反复问一个感情的问题，说两个人相处怎么才不麻烦呀？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你呢？因为每个人找到一个合适的相处模式很难，因为不一样，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喜欢天天找茬，说：“哎，你今天怎么穿那么难看呢？哎呦，你怎么了？你这是，你能不能跟我吃的一样啊？”哎，但你就发现，越是这样天天这样挤的对方呢，分不开，过得很好，很幸福。还有一种朋友是不太爱讲话那种的，就是也许表达的时候呢，会用另外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就是一直闷不吭声，最后一种非常巨大的冲击力还给你。还有一些相处的情侣是女生特别希望被记得、被惦记，而男生呢觉得这段关系确立之后就不需要那么的紧张，因为男生心里说我也不会改变啊，我就努力赚钱、努力工作，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聊天就很好啊，不用天天惦记，不用每天发微信打电话。所以说合适是多么的重要。还有呢，很多男生也会问我说，准哥，叫我准哥，哇，叫我准哥，还叫我准叔的，哎呀，真是我的听友很多年龄段了。他说，准子，说男人怎么才能在恋爱当中取得被尊重的感觉、被崇拜的感觉？哦，这有一个问题，好问题，我也在每天想这些问题，怎么会让另外一半崇拜、羡慕，或者说对你尊重？其实很简单，你所做的事情所呈现的状态和样貌都是在他的审美级别之中的，在这个框框里之后呢，你尽量做到自己有一些的特点，有一点特立独行的男子汉气概，而且有担当，不幼稚，我觉得就很好了。其实我觉得两个异性啊、一对异性，一男一女之间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化学反应，这前提是比如说女的一方看着这个男生，一定有一点是他这一辈子、他这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也许是才华，也许是容貌，也许是财富，也许是智慧 and so on 等等的。那男生看女生那又不一样，有的是看中的身材，有的是看中的长相，有的看中的是所有的，也有气质，也包括才华、善良、可爱、温柔、贤淑等等的。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着急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哎呦，朋友在跟我互动，品味孤单说孤独，他说一个人呐、哎呀，这个花瓶太快了，我要慢慢读。哎，去哪里了？找不到了。好了，找不到了，因为太多留言了，一会儿找啊。说了这么多，大家慢慢消化一下啊。接下来这首歌曲也还是很好听、很耐听的歌曲哈、也许你会在你的播放器经常会听到这首歌。李玖哲，是我想太多， 是我们想的太多好吗？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 歌叫做《内心戏》，内心戏很真切，而容易被忽略。内心戏也最难演，深情其实总在无言间。 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虽然你不说，或许错在我太多，爱了你太多。哦，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 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其实好多朋友在节目当中会问我，准则你几几年的呀？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我是80后。我是80后，记得我是80后，差一点就到七几年了啊。但是我是80后。其实在人生当中关于年龄的讨论一直在不停止啊。简单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聊朋友谈朋友的时候，就是说哎，他几几年的呀？女生会说他比我大几岁啊？我可不能比我长年轻的，同龄我都接受不了，至少大5岁。哎，男生找女生的时候说几几年的呀？跟你同岁。哟，这个女生比男生成熟的早，我这找一同龄的驾驭不了，能年轻点的吗？来个年轻10岁的吧。年龄是问题吗？也是问题，但是我觉得， 如果两个人真的在那一瞬间彼此情投意合，年龄啊，地位啊，金钱啊，好像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心虚，真的不是问题吗？我一直相信真的不是问题，简单吧，就这么简单，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没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小 C 说，每首歌都承载很多的故事，孩提时渴望长大，羡慕大人，可真正步入社会之后却又缅怀纯真与简单。嗯，就像那些已经步入职场的朋友特别想回到校园上学一样，这个感觉。那些已经拥有车、拥有房、拥有收入、拥有财富的人又特别想回到穷小子的时候，是不是？是这样，我们都在不停地去奔跑、奔波、返炉再出来，一直想法是不断的更迭。刚那个片花叫做点一首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送给所有为爱呀、为情啊难的想不通的朋友。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真正的爱 True love， 真正的爱它真的是很简单，虚情假意的不说，掺杂了太多想法的不讲，真爱真的好简单，就是看着他，就是全世界咯。 自于王若琳，爱很简单。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做节目的用心会被很多人察觉，小 C 就是其中一位，说每个配图文字都很简单，是的，却意在言外，这些文字也是我停留的一个理由。仅仅是因为文字吗？还是因为图片吗？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吗？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吗？有时候我们会为一件事情停留，有很多心里的小心绪，小复杂的情绪，只要你为它停留，你就要记住那种心动的心疼的感觉。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只是大陆机里呢，有很多的朋友很悲伤，他们的悲伤溢于言表，经常会说我忽然就找不到他。我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联络方式如此发达的新科技时代，会让一个人失踪。所以一个人走了就是走掉了，你用尽所有的方法都找不到他。如果一个人不走，你轰他都轰不走。有首歌我想此时此刻给那些深陷在情爱漩涡的人的朋友听听看，这首歌叫做寻人启事。这个歌的前奏让我想到了一个巨大的鸿沟，一个鸿沟里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生，拿着一个牌子写了一个人名在找她。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 在你 爱的人，有些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有些人是用来品味的，不是相伴一生的。我们打开思念的漩涡，在深夜里让思念无限地盘旋在一个人身边。幸好你还有这样的思念，让自己高高低低陷落在浓浓的回忆当中，可以浮现一个人的脸，可以见到他的时候用力拥抱他，这是一种幸福啊。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说了一晚上简单，其实简简单单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饭馆的老板，你最简单的想法是每天饭馆都有客人来吃饭，说你的饭做得好，而且口口相传。如果你是一个歌手，你写的音乐被大家认可，你发的唱片被大卖，你开演唱会的时候底下座无虚席，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想法，也很简单。如果他是个相声演员，希望他开的戏园子每天会有人来嗑瓜子喝着茶水听你说相声。如果你是一个主持人，你会有很多喜欢你的听众，这都是很简单的想法，对吧？可是很好实现吗？ No， 需要你穷尽一生去追逐。术业有专攻，在台上站了一分钟，我在这里说了一个小时，我在台下努力了多少年？20年，也许没有人会懂得，所以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我希望所有的朋友生活简单点，穿情达意的时候简单点，拥抱的时候简单点，生活呢，简单的同时美好一些，这就可以了。最后一首歌，Eason 陈奕迅，可以了。十点大陆机，今天晚上可以了。谢谢大家的留言，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我说过话没说过话的朋友，谢谢你们今天光临十点大陆机。明晚同一时间不要忘记再来看我。接下来节目也不要忘记听听伍洲彤好想跟你说什么话。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我可是80后，拜拜。